清晨七点钟，胸肌我搏命，体坛内外新鲜事儿，大家来点评。爱你所爱无所畏惧，早起有动力，双奥之声伴我心，体最动听，体最动听。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雄鸡唱晓，我是小丽。 大家早上好，我是曾。 欢迎大家伙在早上啊，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来报道哈。俊说了，大家抬头往东看，有一条长长的云线，很漂亮啊。今天因为早晨的天气还不错，所以如果能够看到日出的话，还是件非常幸运的事儿。 没错，还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在和我们打招呼哈，也是跟大家说一声早上好。 嗯，早起的都是老同志吗？ 嗯， 不一定吧。打卡的都是老同志吗？那一定是。啊，欢迎咱们的家里人一起啊，在早上一边听节目一边来互动，还是您非常感兴趣的一些话题哈。 嗯。 我们今天有两个话题哈。今天是吴磊的生日， 对， 我们先祝他生日快乐。前段时间在国家队既比赛又训练啊，非常的辛苦，而且在比赛当中也是做了他所有应该做的哈， 嗯， 还为我们进球了。这段时间真的是非常的辛苦，无论从俱乐部长途跋涉到国家队，还是之后的表现，我们都给他点个赞哈。在这30岁的生日前一天，还写了一个长长的周记，然后呢，说想给中国足球做更多的贡献哈。那我们说，在生日这一天，祝他生日快乐的同时呢，也跟大伙儿分享分享吧，您的生日愿望有没有实现过哈？ 嗯 嗯， 是的，第二个话题呢是跟足球有关啊，女足的主帅已经是确定了，是水庆霞指导。那您期待水庆霞指导带给女足哪些变化呢？ 嗯， 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 那今天我们的节目的主要内容，当然首先要围绕着女足这边。已经选帅决定了哈，水庆霞出任中国女足的主教练，从这儿开始。 嗯，是的。还有国足方面，全员抵达苏州，前往指定隔离酒店等待检测结果。 足协将和李铁进行深入沟通，帅位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哈，大概率会打完12强赛。 嗯，是的。工体改造复建项目棚罩钢结构首吊成功。 冬奥的脚步第六级雪游龙为极速飞驰提供全方位保障。 系统布局科技冬奥五方面科技应用于北京冬奥会。 在世界杯预选赛方面，说剩下四轮的美洲区的预选赛哈，梅西就不会参加了。 嗯， 因为他有俱乐部的任务，主要的任务要帮助大巴黎拿到欧冠的冠军。 是的，因为阿根廷已经提前出线了。 嗯，好，欢迎大家跟我们保持互动，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都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两个话题，吴磊生日快乐，那么您的生日愿望有没有实现过呀？荣成斋说，我活大半辈子了，从来没过过生日，因为有老人在就不过生日啊，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哈。嗯，那还有其他的朋友没有啊，可以跟我们保持互动，来说说您的生日愿望实现过没有。嗯，同时呢，期待水庆霞水指导带给女足有哪些新的变化。 关注最新的体坛资讯，评点最热的体坛事件，用活力开启全新的一天。朝闻体坛， 三先生说，水教练应该不会太水，甚至期待可以带领中国女足走出困境，取得理想的成绩。奥运会这类国际大赛呢，就是应该出成绩的时候，是中考或者是高考。一句话呢，只要不拿奥运会这样级别的比赛来练兵，我们就认为哈，教练带给我们的这个表现至少是正常的，我们都会认可。 嗯， 大家都认为女足在奥运会的时候是应该出成绩的时候。 是的。 嗯，当然了，出成绩的时候也要看我们平时联赛啊的基础哈，到底是如何做的。好，我们先来关注这个事件。中国女足昨天晚上发布公告，宣布水庆霞出任中国女足国家队的主教练。来听记者明苑的介绍。 10月 18号傍晚，中国足协发布公告称，中国足协主席办公会综合前期女足国家队主教练选聘工作情况，在广泛征求意见基础上通盘考虑，慎重研究，决定由现任上海女子足球队主教练水庆霞担任中国女子足球队主教练，特此公告。距离上一次中国足协在官网上发布中国女足新任主帅的招聘公告，过去整整1个月零10天的时间。但在这期间却经历了报名、候选人公布、面试和招聘工作叫停。最终是没有报名参加应聘，但却呼声最高的水庆霞被官宣成为中国女足主教练。1966年出生的水庆霞曾经是女足国脚。2001年退役之后，她先后在上海女足和中国女足青年队担任教练员的工作，也曾经带领上海女足获得女超联赛的冠军。今年9月在中国女足国家队东京奥运会成绩不理想回国之后，正是由水庆霞担任教练，以女足联合队的身份参加今年的全运会比赛并最终捧杯。早在那时，很多人认为水庆霞担任中国女足国家队主教练只是时间问题。而在全运会期间，当记者问到有关国家队主教练的问题时，从水庆霞的话里也能够听出她个人的意愿显然是愿意承担这样的工作。 其实有很多传闻吧，女足这个主教练传闻，你是希望是会到那个位置上吗？ 说心里话，我没想那么多，就是因为也是外有很多的猜测吧。我觉得，因为我连我自己不清楚一些事情都在猜测，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吧。就是如果说有那么一天的话，我觉得再说吧。但作为教练员来讲，我觉得还是要提升自己是最关键的。 你就是说你自己是其实还是挺憧憬那个位置，还是说 憧憬啊？我憧憬生活。这个教练东西我没想这么多，确实没想这么多。我不知道你们希望我当吗？ 希望。 那我就争取一下。 然而事实上，半个多月之后，当中国足协贴出招聘公告，水庆霞并没有主动争取。有传闻说，这一次的竞聘如果参加，他仍然将会是陪跑，就像上一次和贾秀全争夺中国女足主教练一样。因此他主动选择放弃，传闻是否属实无从求证，但从足协最早公布的招聘公告当中所列举出的竞聘者条件来看，水庆霞的确是最符合的一位，同时也在不同场合做出过这样的表达。 然后当中国女足教练的话，我觉得是一种荣誉吧，就每个可能从事这个教练员工作的人都希望能够为国家去做一点自己应该做的工作，我觉得是一种责任。 无论期间经历了多少曲折，至少水庆霞担任中国女足国家队主教练，就目前阶段而言是众望所归。事实上，留给她的责任也非常的急迫，因为明年1月20号，她就将带领中国女足国家队出战女足亚洲杯。但愿此前的犹豫不决不会影响女足出征的信心，也但愿水庆霞这一次的上任不是真的因为大赛就在眼前。 昨天傍晚呢，中国足协发布了官方公告，在广泛征求意见基础上通盘考虑，慎重研究，决定由现任上海女足主教练水庆霞担任中国女足主教练。据凤凰体育报道，原本没有参加竞聘的水庆霞当选让人意外，有消息称是因为足协其实早已内定人选，而水庆霞不愿陪跑走过场，所以没有竞聘。对于本次女足选帅的争议，足协高层内部进行了自我纠正，甚至有对女足很了解的高层发话，如果找一个不合适的来，他宁愿辞职。那也是我们连线了原野，他也表示水庆霞是中国女足主教练的合适人选，但足协也做了艰难的决定。 中国女足新任的主教练终于水落石出，前铿锵玫瑰中国老女足的球员，也是现在上海女足的主教练，曾经在全运会带领女足联合队参加全运会并拿到冠军的水庆霞，水指导成为新任中国女足的主教练。其实对于水指导出任中国女足主教练，我觉得没有什么可多说的，非常合适，也是非常胜任。但是啊，我们在说这个任命水指导为这个新任中国女足主帅之前，还是不得不要谈一下之前中国足协确实是推出了一个竞聘女足国家队主教练的这么一个竞聘流程。当时是有6名候选人参加竞聘，但是水指导没有参加竞聘。最后，新的主教练人选是6名 候选人之外，所以说多少我只能说中国足协做出了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啊。我想当时可能中国足协还是希望水指导去参加竞聘的，中国足协出发点也是好的，但是可能这个里面出了一个没有想到的意外，就是水指导他没有参加竞聘，这个可能是意外。但是他没有参加不代表就是说中国足协一定要在可能这六个候选人当中选出来，因为确实是我们有的时候单位招聘，那可能大家都来面试都来应试，那没有合适的，那我有可能会再重新选择，重新再去找更合适的。我想最终中国足协能够做出这么一个决定，大家可能不理解啊，怎么你看原来你不是竞聘吗，结果没从这个竞聘六个人里面出选择一个没参加竞聭的，这个是不是视这个竞聘为儿戏啊，这个你这个流程啊程序啊确实是都不太合理呀、啊、不太规范的，有这样的质疑我觉得可以理解。其实按理说我觉得这个里面可能在程序上啊，或者是说对外界告知这么一个信息发布的内容上，中国足协完全可以做得再完善一些，比如说在公告信息可能可以告知大家之前的竞聘人选六个候选人可能经过面试觉得都各自有一些不太完美或者说不太合适的一些之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足协可能会去寻找更好的更适合的主教练。 同时袁爷也说呢，足协同水庆霞是一个互相信任的关系啊，成就水指导走马上任。 包括重新跟水庆霞又进行了沟通，因为我们知道之前就在前几年水庆霞从昆明本来是带领上海女足参加女超比赛来到了北京，她能够来到了北京跟中国足协领导进行沟通，证明她还是有这个意愿的。可能之前她没有参加竞聘，那可能是当时的想法，她再次来到北京，我想足协可能会，我们在这里去想象啊，去合理想象一下，可能足协领导会跟她说，我们认为这六个候选人都不如你更合适，在这个时候如果你想继续执教的话，我们相信你。那在这种情况下，那水晶侠可能无非要的就是足协的一份信任，那既然足协信任他，他自己又之前曾经表达过有这么一个意愿，那自然而然的他肯定会接受这份工作。所以说我想这个是最终中国足协选定水指导出任这个女足国家队主教练的一个根本原因。其实并不是说一定我们说有六个候选人了就必须要从这六个候选人里头选一下。 今年55岁的水庆霞足球之路也是颇为传奇，此前一直在体校主练田径和跳远的水庆霞直到17岁才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转型到了足球。球员时代呢，曾经获得过全国冠军、亚运会的冠军、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的亚军，当年是身披8号球衣啊，也是铿锵玫瑰的绝对主力，性格沉稳，技术全面，作风顽强，是他球员时代的标签。几次重伤之后，35岁退役之后就转型成教练了，从上海女足助教到随后执教女足国青队，一直是勤勤恳恳，常年执教上海队的经验也是非常的丰富，先后带着球队收获女超冠军等多个国内的锦标。那虽然到了临近退休的年纪，但是水指导执教还是非常重视高科技和数据结合。在全运会期间呢，他就特意从上海海港请来了曹晓东博士来调整球员的身体和体能状况。那他和当年的那些铿锵玫瑰时期的队友非常的像哈，都是一位铁腕和激情的教练，治军严谨的同时也是不太刻板。这次挂帅呢，也是成为继马良行之后上海足坛又一位执教谷子豪的教头。那中国女足的精神呢，也是曾经激励了无数国人，但是最近这几年也是受困到后备力量不足等原因，成绩越来越差。这次我们刚才记者也说到了啊，水庆霞挂帅，球队首要任务是明年1月份的女足亚洲杯上能够实现成绩的突破。 没错。再来关注国足方面的消息啊，国足的FIFA排名会上升一位啊，超过伊拉克来到亚洲第8，1-1战平了澳大利亚队，多少可以让国足上下可以缓口气。尽管12强赛出现的目标似乎距离在进一步拉大，但是悬念依然在勉强保持着。唯一的利好消息是因为战平了整体实力与水准高于自己的对手，中国队在国际足联的排名积分方面拿到了3.61个积分。不出意外的话，中国队在下周由国际足联公布的各国和地区国家队的世界排名 将上升一位到第74位，而在整个亚洲范围也将上升一位。国际足联定于11月25号公布世界各国和地区国家队的最新排名，这样的话中国队即将公布的这个最新排名当中呢，会排在第74位，基础积分为1337.33分，较10月的积分上涨了3.13分，整个亚洲范围之内中国队也将从原来的第9上升到第8。很一个重要的原因呢，是原先排名中国队之前的伊拉克队在最近两轮12强赛当中先后是被叙利亚队逼平，然后又0-3输给了韩国哈，少了1.75分。 昨天晚上呢，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全员已经到达了苏州驻地的酒店，并开始按照防疫的规定进行隔离了。17号晚从迪拜包机回国，回到上海之后，全员经过严格的检疫的一些措施哈，已经开始在驻地休息了。那除了入籍球员阿兰要回巴西探亲之外，其他代表团的成员都已经回来了。国足几位球员也都通过各自的社交媒体报了平安。洛国富写的是隔离模式开启，队长吴曦晒出了回国的照片。阿兰预计在明年的1月底12强赛之前会回到中国。那当时因为没有办法踢中超，所以他的状态呢也是打上一个问号。随着12强赛6场比赛结束，国足也结束了今年所有的国家队比赛的任务。那么从12月份开始啊，中国足球也要进入到中超的时间了。哎，我们还有中超没有踢完哈。目前呢，职业联盟还没有公布最终的赛程，但是根据之前的商议结果哈，联赛还是会参照7、8月份9轮的比赛模式，以每支球队3天一场比赛的节奏来打完。除了中超联赛第二阶段的8场比赛，还有升降级附加赛，包括足协杯决赛的比赛，国足呢还有4场世界杯预选赛。 那目前包括广州队、重庆队、河北队等俱乐部啊，都因为经济上的问题没有开始集中。如果上述球队中有弃赛的情况，那整个中超联赛的赛程还会发生很大的变动。当然，更大的麻烦还在于，一旦有国脚所在的俱乐部弃赛或者故意替补和年轻阵容出战12月的中超，那国脚的状态是无法保持的。这就对国足备战明年的4场12强赛起到很大的不好的作用。那根据赛程安排，12强赛的第7轮和第8轮分别在明年的1月27号和2月1号进行，届时国足将打2个真正意义的客场，继续迎战日本和越南。 这是国足的情况。别忘了我们的互动话题哈，刚才说到了今天是吴磊的生日，祝吴磊生日快乐，前段时间也辛苦了。他在自己的周记当中也写到了这个30岁生日哈，有很多的想法，也不知道大家伙儿您的生日愿望有没有实现过呀？可以在微信微博当中跟我们保持互动哈。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刚才为您介绍的水庆霞水指导已经执教中国女足了，那您对本期中国女足有哪些期待哈？期待水指导给这支球队带来哪些改变，都可以在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来跟我们保持互动。那说到国足，前段时间大家除了关注1-1打平澳大利亚这场比赛之后，赛后40多分钟的这个李铁的发布会也是引起了大家的关注，流量担当引起了不少的话题，一直到今天都还没有消退。那么这个热度我们连线了腾讯的跟队记者赵宇，赵宇说在比赛结束之后可以看出李铁确实是压力比较大，赛后的这个发布会当中也是发表了一些他认为不太合时宜的言论。 我觉得李铁现在压力比较大吧，赛后这番言论可能也是想自己缓解一下身上的这种压力另外他也想通过这番言论证明所有人付出很多吧，然后所有人为了胜利付出了很多，遇到了很多困难，在这种困难当中还在坚持。但我觉得这么说呢，其实效果不是很好，因为各行各业的人都在付出，你作为国家队主教练本身成绩就不是很理想，然后在赛后公开的场合发布会上强调这些没什么太大意义，最重要的就是你把成绩做出来，把比赛踢好，我觉得这才是最关键的。而且他说的这种言辞比较激烈有些话相对比较过火，这都是没有太多的这种必要。我觉得其实李铁他非常渴望成功，然后也是一个这种给自己设定目标，然后尽可能尽最大努力去完成的这么一个教练员有的时候确实是很执拗不太愿意听外边的这种意见和建议我觉得现在他带中国队 说实话也很努力，但是因为过去也出现了这种失误，比如说用人啊、排兵布阵啊、临场指挥，失误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中国队的实力也确实不行，两方面的因素造就了现在的这个成绩。如果说换一个教练呢，可能有可能在理论上稍微好一点，但也好不到哪儿去。我觉得其实李铁带也可以，但是就是赛后那些言论是很没必要的。希望李铁能够通过这件事儿也反思反思吧。我觉得任何一个人都是有个性有性格的，但是这种个性性格应该在什么地方使用，应该体现在什么地方，这才是非常的关键的。也希望国家队能够克服各种困难，把备战做好吧。因为这些困难说实话都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大家也都知道，不用再反复的去强调，你现实已经摆在这儿了，你再强调困难其实也不能把这个困难让它一下子就没有，那你就只能接受，然后去踢好这个比赛。至于外界的这种批评骂声，我觉得李铁你能不能接受他都如此，所以说你就别再去关注，别再去过多的看这些声音就可以了。 在本月进行的两场十二强赛当中呢，中国队是相继战平了阿曼、澳大利亚队。其中呢，我们在世界杯的冲击路途当中真是奄奄一息的样子哈，让大家也是非常的痛心。 嗯， 客观上来讲呢，李铁和这个大家说的这些赛后的情况基本上也是这样的情况，只是好像这种表述的方式哈，让外界不是特别能够接受。 对，因为也有很多的这个相关人士吧，就结合奥运项目的一些运动队啊，也是经历过500多天的艰苦封闭备战之后还能夺金的这样的事实哈，去评价李铁，还是说李铁有些矫情啊？关于用兵是否得当呢？专业人士、非专业人士之间，不同个体之间存在理解差异啊。但是类似“没脑子”这样的过激的评论，还是加剧了李铁和其他这个批评者之间的关系的恶化。确实，李铁凭借这个言论成为国足的顶流了啊！虽然一定程度上转移了公众对于羸弱的球队的注意力，但是这个局面也不是中国足协希望看到的。包括知情人士也透露啊，对于李铁中澳赛后那一番慷慨陈词啊，中国足协代表团的高层级球队管理团队都是始料不及，能看出来那是临场发挥。 十二强赛打完六轮，我们是1胜2平3负，排在 B 组倒数第二。尽管出现几率呢是仅存于理论上的层面，但结合现在咱们的现实吧，这个成绩也确实哈，也就只能接受了。目前看李铁带队帅位无忧，甚至大概率可能会打完十二强赛。据了解说呢，中国足协方面在球队返回中国之后也会就相关的一些问题跟他进行一番深入的沟通和交流。那对于球队来讲呢，做好备战工作啊，也是主教练应尽的本分。那我们在明年还有比赛哈，说到明年的比赛呢，赵宇认为尤其跟日本这场比赛确实挺难打的。 最近看了一个文章说中国队还把出线的可能性掌控在自己的手里，是没错。理论上确实我们还掌控在自己的手里，因为现在有5分，接下来还有4场比赛，理论上你要4场比赛全胜，3、4、1、12分，然后加上现在5分，17分，你确实是掌控着命运。但问题是后边4场比赛全胜我觉得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比如说我们客场打日本、打越南这2场比赛就很困难，如果说都输了，那可能希望就基本上没有了。不管怎么说吧，尽量去争取，在你能把握自己的命运的时候就往最好的方向去争取。但我觉得其实想要进入世界杯真的是非常的困难，非常的难，这个不是说争取就一定可以成功的。但这个时候呢也没必要说太多这种扫兴的话，还是希望大家努力吧。最起码我觉得客场跟日本这场比赛别再踢得特别难看，客场打越南我们别输了，对吧？就是说越南是憋着一股劲儿想赢中国队，在自己的主场，那肯定把这场比赛的目标顶为3分，他到目前为止1个3分都没拿到，所以说都不好踢。中国队继续努力吧。 欢迎大家来聊聊哈，女足的主帅定了，男足回来了，正在隔离当中哈，大家肯定还是有很多的话题要聊。 是的， 您可以延续这个热度哈。 嗯，

中国骄傲。 决胜圈，看中国短道速滑队第一个三冠王能不能诞生。最后弯道冲刺，中国短道速滑女队本次温哥华冬奥会实现了大满贯。 2010年2月27号，中国选手王蒙1分29秒213的成绩率先通过短道速滑女子1000米决赛终点线的这一刻，中国女子短道队在温哥华冬奥会完美谢幕。在过去的两周当中，在主教练李琰的带领下，由王蒙、周洋、张慧、孙琳琳组成的中国女子短道速滑队包揽了女子500米、1000米、1500米和3000米接力女子短道项目的全部4枚金牌，之前还从来没有任何一支队伍完成过这一壮举。短道速滑在1992年法国阿尔贝维尔冬奥会首次被列为正式比赛项目，之后的历届冬奥会韩国一直是这个项目的霸主，他们曾在2006年都灵冬奥会上豪取6块金牌，但包揽女子全部金牌也不曾做到。中国女子短道速滑队人才辈出，带动了男子项目的发展。4年之后的索契冬奥会，中国男子短道速滑也涌现出了许多青年才俊。韩天宇的1500米银牌，武大靖的男子500米银牌，以及5000米接力铜牌，男女水平都跻身世界强队，中国短道队成为了真正的王者之师。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我是冰壶世界冠军王冰玉，我特别喜欢每次壶和壶碰撞的那个声音，我觉得能直击我的心灵。现在有了年轻的队员，我希望他们能够努力为了自己的梦想去拼搏去奋斗，我也相信他们为梦想流的每一滴汗都不会被辜负。我在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和您一起感受体育的力量。 欢迎大家在早上继续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为您直播的雄鸡唱晓，陪伴您的是子昂和小丽。我们今天有两个话题哈，吴磊生日，祝他生日快乐，这段时间辛苦了。 是的， 大家伙不知道在过生日的时候有没有过实现生日愿望的经历哈，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那第二个话题呢，是水庆霞水之岛已经成为中国女足的主帅了。您期待他给这支球队带来哪些变化？哎，很多朋友都来回应我们的话题哈。司机维度说，我的生日愿望其实挺简单的，所以很好实现，就是希望孩子的篮球能够越打越好。13岁的他，那就是男子边的他，就是儿子咯，坚持8年了，果然是越打越好了。所以说看这个北京枪哥说，今天我59岁生日，您看是不是也跟司机维度一样啊，许一个简单能够实现的愿望哈。祝您生日快乐哈。 是的，第二时段我们也会关注一些其他方面的消息哈。我们先把这个足球的事儿放一放。第二阶段我们先说 WCBA， 第二轮还在继续进行当中，山东女篮迎来北京首钢女篮的挑战。那首轮比赛呢，山东87比83小胜了东莞女篮，北京79比50大胜福建。本场山东内线优势相当明显，但北京外线神准打得难分伯仲，最后北京最准的投手史秀峰受伤下场，场面逐渐一边倒，最终北京女篮75比86不敌山东队。请听记者康乐的报道。 昨晚 WCBA 女篮联赛常规赛进入第二轮的争夺，北京女篮75比86不敌山东队。上半场双方势均力敌，北京女篮仅以42比45落后3分。在下半场风云突变，第三节山东女篮凭借着内线杨恒宇和外线王思雨、李源这三位国手的强势发挥，将分差拉大到了10分以上。北京女篮主教练张玉松赛后谈到了对手今年实力的增强。 山东队今年确实实力比较强啊，队伍当中有这个3名国家队的球员啊，然后包括其他的球员也都是能力比较突出的。那作为我们来说的话，一个是摆正自己的位置吧，然后去拼对手啊，然后通过比赛呢去提高去锻炼。 而在第四节，北京女篮的数据和场面上依然没有改观，遗憾告负。篮板球方面，北京女篮23比32输了9个，与对手内线存在一定的差距。北京女篮本场得分最多的是今年刚加盟球队的得分后卫金家宝，他得到19分，3分球9投4中。 赛后北京女篮主教练张云松谈到球队本场的技战术准备。 在技战术方面的话，第一首先就是如何去防对手啊。那么我们也是一个是对他的盯人的防守也是进行了针对性训练，然后再一个呢，我们也是准备了区域的联防，那么通过联防去限制他个人的进攻。在我们自己的进攻方面呢，主要就是一个还是如何去攻对方的全场扩大紧逼的这么一个问题吧。那今天我觉得有的时候做的还可以，有的时候确实会出现一些阶段性的一些处理球不好吧。那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需要去在比赛当中不断去提高的。 女篮联赛第二轮打完之后哈，来看看各支球队的表现。那么在昨天的四场比赛当中呢，上海、山西、山东和浙江女篮分别取得了两连胜。白天的两场比赛强弱还是比较分明的，都出现了比较大的分差。像上海女篮是96-39战胜了福建队，创下了这个赛季开赛以来最大的分差，确实实力差的比较多哈。山西是80-49战胜了重返女篮联赛的辽宁队，辽宁队目前两场比赛也都是失利了。东莞女篮和浙江女篮的比赛呢，也算是昨天最焦灼的一场了。四人得分上双的浙江队最终是73-68战胜了东莞女篮。 嗯，在 CBA 方面啊，首钢内线悍将正式回归，两大外援能上场，亚尼斯第二阶段要开始发力。亚尼斯表示呢，第一阶段每个人都很努力，大家也很团结，赛程很困难，强队碰上很多次，这有利于考验球队的实力。我们的双塔阵容反应还不错。关于其他外援的消息呢，我只能说我非常信任球队管理层的运作，俱乐部会全力以赴。那么北京队在第一阶段是取得了8胜5负的战绩，排在第九位。主教练亚尼斯还是非常满意球队的表现，特别是范子铭和李慕豪组成的双塔。北京队第一阶段赛程确实比其他球队要艰难一些啊，两战广东和上海，还碰上了浙江稠州、深圳这样的强队，天花板作战，再加上大面积的伤病，北京队能够有这样的成绩已经不错了。第二阶段首钢内线悍将常林正式回归，两大外援能够上场，亚尼斯要开始发力。 嗯，我们连线了篮球评论人江帆。江帆说首钢的不足之处就是表现不稳定，对强队掌握节奏啊，有的时候还是表现得不错的啊，比如说跟广东队的比赛，跟浙江队的比赛还成为亮点。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洞见风云变幻，赛场锐观察。 我认为对于北京首钢来说，在第一阶段的成绩其实还是有很多可以总结的。我们说这个总结是既有不足的总结，但是一定也同时要有积极的正面的总结。那这支球队不足的总结的确在于前面的一些比赛当中，我们看到它的不稳定性，在面对一些其实能够拿下比赛胜利球队的时候没能够把握机会，这是他们做的不足的。因为在38轮的联赛当中，这是一定要抓住该有的胜利的。那么值得总结的就是在面对一场又一场的硬仗当中，无论是对于广东还是对于浙江，其实他们都能够在比赛当中掌控自己的节奏，取得最后比赛的胜利。这证明着至少从国内球员的比较来讲，北京首钢队其实不输给任何球队，或者说和其他球队的差距可以在比赛当中通过努力、通过状态、通过更好的配合来得以弥补，并不是一个不能翻过去的一个大山。所以对于这支球队而言呢，自然要求可能也会变得更高一些。那接下来如何提供自己的这种输出的稳定性，我觉得对于亚尼斯指导，对于北京首钢队全队来说，其实还是需要在后面的比赛当中，在整体的阵容上能够给更多年球员更好的以及更充分的上场时间，在融入球员的呈现上，包括在转会而来的比如说像范子铭，我们能够看到在这两个赛季当中，尤其是这个赛季已经逐渐成为了这支球队进攻的最主要的点。在进攻当中呢，其实这支球队可能还是有很大的发挥的空间。控制节奏是这支球队非常好的一个优势，尤其在面对强队当中，它能够很完美的展现出来。但是如果把进攻这个箭头磨得更加锋利一些的话，我觉得会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可能说像我们看到击败广东的这种场面，不见得是在这一个赛季当中的仅有一次出现，可能在第二阶段甚至在后面的比赛当中面对更多强队同样会有很多可能。况且这支球队还没有外援的加持，所以当把进攻和攻防之间能够做到一个更好融合的话，我觉得北京首钢可能我们所去担心的话题就不会局限在于这支球队是否能够在前八 与否的这个问题上，可能他的名次会变得更理想一些。 刚才说到了外援哈 ，CBA 进入到了短暂休赛期之后呢，舒豪已经随着北京首钢从诸暨赛区也回到了北京。昨天呢是和首钢青年队一起训练，逐步在寻找回归的状态。啊，经常和我们连线的篮球评论人宋翔在昨天的社交媒体上也晒出照片哈，其中呢林书豪跟首钢青年队成员的合影当中也是可以看出哈，他是在一起训练的。那么宋翔也说，书豪已经跟青年队开始了一个多小时的对抗训练。那其实林书豪呢很早已经来到中国，结束隔离治疗之后，在诸暨赛区一直都在治疗他的腰伤，所以始终都没有能够完成注册。预计哈，书豪应该会在第二阶段复出，那这个短暂的休赛期呢也应该是他调整啊恢复包括和咱们队伍合练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 嗯，是的，那 CBA 第一阶段已经落下帷幕啊，硝烟散去，也总结一下广东男篮第一阶段的成绩啊，11胜2负。结束了第一阶段的比赛后呢，广东宏远的主帅杜峰总结的关键词是困难。他说，准备阶段我们的球队就很困难，那此前球员一直在备战全运会，回到家里只有2周时间的磨合，没有休息的时间，外援也没到位，但是大家打得比我想象中的好，第一阶段有这个成绩，教练组比较满意，希望休赛期能让队员好好恢复。那我们也是连线了江帆啊，他也表示广东需要外援来提升稳定性，上海可能扮演搅局者的角色。 相比之下呢，可能广东现在的确会有一些年球员的一定的不稳定，包括易建联可能随着年龄的不断加深之后，能力上现在还是一个未知的呈现。但是我们能够看到，其实现在外援对于这支球队而言呢，其实也是一个接下来要马上进入到正题的话题。无论是威姆斯还是正在不断康复的马尚布鲁克斯，或者说其他的人选，我觉得广东队的外援其实从功能性来说，在这几个赛季已经充分证明了他们选择外援的水平以及选择外援的这种方向性。功能性的外援对于这支球队的进攻主导性会非常的大，尤其在你一旦要打得更慢的时候的阵地进攻，还是快攻当中的支配球能力，这都是他们外援的选择重要考量。所以说外援对于这支球队的加法可能不会是一个太大的难题。所以相比较之下，可能上海无论是外援还是从国内球员来比较的话，我觉得融合现在呢可以说达到一个还可以的能接受的一个程度吧，但是接下来是否能让年轻球员有更多更稳定的发挥，是他们决定能否处在争冠行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有难度，但是我们还是希望上海队同样能够在这一个赛季，哪怕是包括季后赛的比赛里，充当一个十足的搅局者的身份。 嗯，那现在在 CBA 第一阶段的比赛结束之后，这一阶段的比赛结束之后，来看他们的积分的情况。辽宁队是12胜1负，排在第一。刚才我们分析的广东队哈，和深圳广厦同样11胜2负，排在2、3、4的位置，这是前四。身后有10胜3负的上海、浙江、广州，5、6、7的位置。那再有呢，就是山西9胜4负，排在第八。北京和北控是第9和第10的位置哈，8胜5负和7胜6负这样的一个排位，身后有山东、吉林、青岛、江苏、四川、天津、新疆、福建，排在联赛比较靠后的位置，两位是1胜12负的同曦和宁波，啊，这是我们现在 CBA 的排位的情况。 嗯，这是 CBA 的一些资讯哈。围棋方面呢，2021年浙江平湖当湖十局杯CCTV 电视围棋快棋赛昨天结束了8强战的争夺，中国围棋第一人柯洁、党亦菲、彭丽饶以及李勋豪分别战胜了对手，是晋级半决赛啊，产生了4强。 我看到很多朋友都来回应我们的话题哈，说到今天的这个吴磊的生日，祝他生日快乐啊，同时也希望您能够分享一下您的生日愿望有没有够实现过的这个经历哈。 嗯， 还有就是水庆侠水指导上任之后，您觉得会给我们这支球队带来哪些变化，您期待哪些变化哈。The Three 说吴磊生日快乐哈，祝他生日快乐，愿望应该是有的，实不实现要靠自己的努力哈。 是 北京范青也说，我的生日呢就是希望能够一个生日收2份钱 能不能够压岁钱和生日收两份钱呢？ 嗯， 因为他的阴历生日正好是正月初一， 哦， 所以说呢，很小的时候是可以实现的。现在您正月初一的时候，只是往前啊，往外拿钱的这个份儿了，给别人压岁钱的份儿了，相信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哈。孙远金说：“希望老女足能够把精神带回来，也让这些姑娘们踢球的时候能够更加自信，也更加的，有这个创造力哈。希望我们这一支新的中国女足能够加油吧。” 是的， 嗯， 再关注一下其他的综合体育方面的消息。穆古鲁扎加冕了 WTA 年终总决赛，再胜康塔维特，创造了历史。昨天2021 WTA 年终总决赛女单决赛落幕，六号种子穆古鲁扎以6-3、7-5击败了八号种子康塔维特，职业生涯首次闯入了决赛就捧走了单打冠军，也成为了西班牙网坛历史上首位称霸 WTA 年终总决赛女单赛场的球员。作为最后一个拿到总决赛席位的球员，康塔维特一步步上演黑八奇迹。小组第一出现的他，以连胜八局的姿态大胜普利斯科娃，从而小组赛到半决赛第四次入围年终的穆古鲁扎状态也是稳步提升，在小组赛终结了康塔维特12连胜，时隔6年再度闯入总决赛四强，并在与同胞巴多萨的西班牙内战当中胜出，首次晋级决赛。那本赛季呢，两人也是之前的交锋各取一胜，康塔维特在莫斯科站仅丢了2局横扫对手，而穆古鲁扎则在年终小组赛阶段的直落2盘实现复仇。在这个总决赛的全场比赛当中呢，康塔维特虽然打出5记制胜分与穆古鲁扎不相上下，但送出了39个非受迫失误，却远高于高对手啊，比对手多出了14个。相比之下，穆古鲁扎的发挥则相对稳定，共轰出16记制胜分。 嗯，我们连线了网球评论人葛小倩，她呢也对穆古鲁扎能够获得年终总冠军进行了点评。 2021年的 WTA 年终总决赛在墨西哥城市瓜达拉哈拉举行，世界上最好的八位女单和八组女双选手汇聚到这个充满着印第安风情、阿斯特克风情这样的啊，以及包括印加文化、印加风情这样的一座城市，然后来举行。就是小组赛中，虽然西班牙选手穆古鲁扎表现的不是那么的好，一开始是有一点踉踉跄跄，但是呢，他在从小组赛之后的状态就是越来越好，半决赛击败了同胞巴多萨，然后跻身决赛。决赛中他以2-0战胜了就是最后一刻才拿到这个年终总决赛门票的康塔维特，然后现场就是比赛的这个气氛非常好，因为是在墨西哥举行，所以说都是说西班牙语的穆古鲁扎得到了更多的这种现场观众的支持，但是看台上也有很多爱沙尼亚的球迷，他们虽然人数不多，但是他们喊出的这个声量也给了康塔维特很大的这种动力。最终是西班牙球员穆古鲁扎拿到了这个冠军，这也是他本赛季拿到的第3个女单冠军，同时也是职业生涯的第10个单打冠军。值得一提的是，他这个10个冠军有8个是来自于硬地，然后其中2个是来自于草地和红土，而这2个来自于草地和红土呢，分别是2016年的法网和2017年的温网，所以他在非硬地球场上的这个大赛中的胜率简直真的是奇高，而且2个都是大满贯。这场比赛给了他非常大的信心，因为我们知道，就是他在2017年拿到大满贯冠军之后，就很长一段时间，就是大家会说，哎，为什么他表现没有那么好，没有像我们期待那样，就是说一统江湖。然后他自己也是在比赛中会关键时候会有一些或者是手软啊，别人也会说是类似于这种掉链子那种场面的出现。像今年在澳网的女单第4轮，他就是在手握2个赛点的情况下，就是被大坂直美逆转。那场比赛我们就能看出说，哦，关键时刻关键分上他还是在心理上可能会有一些波动。但是这次在墨西哥夺冠，他就表现得非常笃定，而且感觉他的自信又回来了。 他说就是我今年和我的团队都练得特别辛苦，我们的努力终于在这一刻得到了回报，现在我只想抱着我这个冠军，我想把它带回家，明年我将会重新出发，而且我的排名也好和我的状态也好和我的心理也好都会有一个更大的提升，明年我会变得更好，我证明了我能做到很多事情，我希望我也可以成为 maestra。 这个单词呢是在西班牙语里是大师的意思，所以他说他也希望自己能够成为女子网坛的一位大师。 而在男子方面，昨天 ATP 年终总决赛的小组赛，兹维列夫6-2、6-4战胜了胡尔卡奇，以小组第二的身份晋级到了半决赛。那这样呢，他会和德约科维奇来争夺决赛权。 嗯，高尔夫方面呢，在2021赛季欧巡赛总决赛 DP 世界巡回锦标赛首轮比赛中，北爱尔兰球星罗里·麦克罗伊交出了65杆7的成绩，暂居首位。而羽毛球方面，印尼大师赛阿塞尔森啊是出局了。昨天呢，羽联印尼大师赛男单次轮二号种子阿塞尔森以21-14、19-21、16-21不敌印度选手普兰诺伊，爆冷出局。这也是普兰诺伊生涯首次战胜了阿塞尔森。 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2021年的斯诺克冠中冠赛结束了第四小组的半决�赛。中国选手丁俊晖在大比分3-1领先的情况下，错失了两个赛点，连丢了3局，结果是3-4输给了苏格兰的乌什希金斯，无缘小组决赛。这样，在第三小组当中获得冠军的2021大师赛的冠军00后小将严炳涛就成了这次比赛只剩下的一位中国选手了，就他一个人了。 以数据为眼，聊体育的事儿，体坛热搜榜。 昨天呢，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体坛的事件哈，像水清霞水之道呢来担任中国女足的主教练，是各位体育迷狂搜的一个条目哈。昨天中国足协发布了这个消息之后呢，马上就冲上了热搜。那么再跟大家说一下水清霞水之道的这个大致的情况哈，现在的现任上海女足的主教练，1966年出生，是江苏人，前上海女足的队员，前女足国家队的队员，获得过亚运会的女足冠军，蝉联过全运会女足冠军，而且她以前在日本也有过留洋踢球的经历哈，所以她的资历也是受到认可。 是的，另一个热搜呢是广州队啊，在政治的带领下自发单练，食堂也不开放啊，球员欠薪也没说法。深陷财务危机中的广州队啊，正在政治的带领下自发的训练。目前广州队没有进行系统的训练和调教，大部分队员都是自己去练，然后由老队长郑智来定制计划，日常训练没有任何后勤保障，俱乐部的食堂已经不再开放了，球员训练完就得离开，脏衣服带回家自己洗。关于俱乐部欠薪也没有说法，目前广州队国内的球员在过去一段时间都遭遇了不同程度的欠薪，现在甚至一分钱都拿不到了。 嗯，对于这个事件我们也特别连线了原野，原野说中国足球现在是只能抱团取暖了，因为各支球队都各自有困难。 国家队的比赛结束了，12月份就将重启中超联赛，中超联赛将争夺今年的冠军，然后产生今年的降级。但是联赛现在目前我们看也是问题多多呀，好几支球队现在都处在放假当中，广州队、河北队、重庆队还有不到20天的时间联赛就要重启了，但是居然三支中超一线队在放假，这个明显是有点开玩笑了是吧，不符合这个竞技体育规律了，那证明就是俱乐部是不是有意要放弃呀、啊、现在其实他们不放弃回来的话，这个比赛质量也难以保证了，就完全是为了应付比赛了。所以说现在我觉得对于中国足球来说，大家看到的是国家队现在成绩不好，而我们的联赛是国家队的一个保障，联赛打成这样的话对于中国足球影响更大，现在这几次放假了能不能最终参加中超联赛确实是一个未知数。看到一个消息说河北队当地的可能足协呀、体育局呀动员球员们去参赛，哪怕有11个队员也行，那我觉得更开玩笑了，11个队员是不可能的，我队员也想参加比赛，但是你与其让他去凑数完成比赛，为什么不大家一起想办法把这个困难去度过呢，解决呢？我们看到河北队球迷在联名希望挽留住河北队，俱乐部员工可以无偿为俱乐部工作， 球员们更是我们说这个时候你让他们去放弃工资不大可能，但是你跟他们商量，如果说降到一个合理的工资呢，我觉得大家也是能接受的。还是希望吧，我们的联赛现在确实遇到了非常大的困难，处在最寒冷的一个冬天，但是我想无论任何时候办法总比困难多，大家都不去管，都不去想办法解决，那只能会越来越糟。那可能以后真的就没人会理会这个我们的中国足球了。希望我们中国足球吧，还是在这个寒冬当中能够大家一同抱团取暖，去一点点的解决我们现在的一些问题。 这是刚才说到了这个国足的情况哈，包括俱乐部的情况。那上热搜的呢还有索帅拒绝主动辞职，他还特别乐观，坚信自己可以扭转颓势。 是的哈，据太阳报的消息，尽管有球员呢，而且不止一位球员啊，对索帅的战术失去了信心，但是他依然确信可以扭转曼联现在的状态，坚信自己会留在老特拉福德。索帅在国际比赛日，就是上一周啊，休息日回到了挪威，本周已经回到了曼联开始工作。曼联接下来的赛程是至关重要，周六客场对阵沃特福德，然后是一场与比利亚雷亚尔的关键比赛。如果连续两个赛季都没能从欧战小组出线，那索帅的位置真的是岌岌可危了。 嗯，网球迷关注的是费德勒宣布无缘明年的澳网。今年八月份在温网八强战输给胡尔卡奇之后呢，费德勒就接受了膝盖的手术治疗，这是他两年当中同一个位置的第三次手术，所以这次手术也宣告了彻底无缘2021赛季的比赛。他也错过了东京奥运会包括美网，据当时的估计说最快可以赶上明年年初的澳网啊。但是令球迷比较失望的是呢，他的这个康复过程呢是比较缓慢的，所以费德勒表示说澳大利亚根本就不是一个选择。对我来讲也不意外，那么手术之前呢我大概就知道需要好几个月的时间来进行康复了，那从明年一月份开始我才开始恢复慢跑，那到三四月份呢有可能恢复训练，重返赛场呢应该是夏天的时候的事儿了。 是， 那此前呢他已经连续21年参加澳网的赛事哈，澳网之王嘛，其中7次闯入决赛，6次夺冠，所以说今年年末的时候，尤其是明年年初澳网，你就别期待奶牛能够出现在赛场当中了。 确实膝盖的伤病不好恢复啊，这还是令人感叹的。还有就是说冷空气要来袭了，这个大家要注意啊，从今天开始一股实力派冷空气携大风降温雨雪来袭，那我国80%国土都会受到影响，其范围呢与立冬前后的寒潮相似，降温可直达海南岛，降温之后不少地方的气温会再创下半年来的新低，东北还将遭遇强降雪侵袭。中国天气网推出了全国冷空气进程图，您要看看您那块啊何时受影响了。 外地的朋友是吧，好了，那也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保持互动。两个话题，刚才说到吴磊生日快乐，近段时间辛苦了，还为国家队孜孜不倦的进球哈。再有呢就是水星侠水指导呢也在上任之后会给中国女足带来变化，您有哪些期待？两个话题欢迎大家一会儿继续互动。 北京人寿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一款保额递增的保险保障计划，全心呵护您的所爱所想。 北京农商银行凤凰乡村游每周有特价，关注北京农商银行一服务微信公众号，进入凤凰乡村游商城，使用微信支付选择北京农商银行借记卡，特价商品数量有限，心动心得详情请咨询96198。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发热咳嗽痰黏不可轻视，同仁堂牌小儿感冒颗粒疏风解表清热解毒，用于头胀痛咽喉肿痛，专为儿童研制的感冒药。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小丽。昨天前半夜北京市东部和南部地区出现了大雾天气，后半夜随着冷空气南下雾气消散，能见度彻底转好。今天白天大部分时间天气晴好，中午前后云量开始增多，早晚天气冷，早出晚归的朋友请注意加强保暖，谨防感冒。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9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渐阴，东转北风2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70%。今天白天比较冷，能见度好，适合登山。晒太阳气象指数是3，比较适合户外晒太阳，但需要注意保暖。北京体育广播祝您健康愉快。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消费促进月优惠大放送，北京移动全球通新领域出行可享机场、高铁贵宾厅权益，订酒店可享受延迟退房、免费早餐，更可享受医疗在线问诊等服务。发送全球通到10086了解详情。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起向未来 ，Jeep 新大指挥官提醒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77天。 Jeep 新大指挥官23.98万起，旗舰级全路况7座 SUV 可享至高20000元置换补贴，或至高3年零息，更有 Jeep Life 野车生活精品套装等你来拿。详询 Jeep 北京安源6176-3866。 国际足联规定，守门员最长持球时间不能超过6秒。传奇乔丹的生涯总打铁数仅12345球。冰壶的比赛场地并不是平的。嗯，雄鸡畅晓，身边的体育百科，点亮你的好奇心。 欢迎大家伙在早上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雄鸡畅晓，今天陪伴您的是子昂和小丽。 是的， 我们两个话题哈，先说说水之岛上任之后您期待他给这支球队带来哪些变化，还有就是今天是吴磊的生日，祝他生日快乐，您有没有过实现生日愿望的经历呢？可以在微信微博当中来跟我们保持互动。今天的主咖上麦请到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足球评论人郭建哈，请他来给大家分析一下水之岛这边上任的情况。 不吐不快，有一说一，主咖上麦啦。 你好郭建。 主持人好。 给大家分享一下您的观点哈，因为女足主帅水庆霞这是刚刚定下来的事儿哈，作为女足的老队员呢，一线带队也很多年了，那您认为她指导这一支中国女足有什么优势呢？ 我觉得你要说优势呢，我觉得有两个，一个是就是他对目前这个国内的女足球员是非常非常的熟悉，因为他本身就带队打联赛，而且你带一个强队，然后你各个重点球队的重点球员作为对手，然后他们的技战术能力，其实水之岛心里是非常清楚的，我觉得这是他这个第一个很大的优点。第二个呢，就是跟这个有些其他教练员比呢，他比较纯粹，就是他其实没有什么其他个人的心思，就是说我当这个国家队的主教练，我自己还要有什么，比如说追求一个商业价值也好，要达到自己一个目的也好，他是比较纯粹的一个人，他没有这方面的这种考虑，他当初这个全运会的时候，我记得跟他聊过，他希望说，如果让他来带国家队的话，他的所有的这个想法就是带出一支能好好打比赛、能把比赛打好的队伍。所以我觉得这是他的第二个优势，就是他一定，任何教练都一定会犯错误，但是我觉得如果水庆霞犯错误呢，我觉得他可能会犯这种比较正常的错误。你比如说，昨天我们也聊，就是会不会他会比较重用上海球员，然后这个给上海球员更多的信任。当然我觉得这对教练来说是一个非常正常的问题。 就 只有看这种实战效果你才再去调整就好了。所以这些问题它不是其他的什么让你感觉到非常头疼的不好处理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呢，这个水之岛如果到国家队以后，这个包括球队的管理我觉得也会相对的容易一些。所以你要说这个他的优势呢，我觉得就这几点。在这些优势层面上讲，我觉得可能目前最适合这个女足国家队的主教练人选，我觉得他应该是最适合的这个。如果你只要本土教练的话，我觉得他应该是最适合的这个。 那对于明年的亚洲杯，我们这支现在的这支中国女足的现状，包括我们的成绩，您有怎样的一个预期呢？ 亚洲杯其实对我们来说不是一个难度非常大的比赛。我觉得就是这个哪怕是奥运会上打的这个被人家打的7-0-8落的这个国家队，我觉得你把这个唐佳丽什么的叫回来，这三个这个刘洋的叫回来，我觉得 在这个亚洲杯上打前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他这亚洲杯本身难度是不大的，他有就是，因为他是这个23年世界杯的等于一个预选赛， 嗯， 然后世界杯呢是扩军的，就是说你包括东道主澳大利亚，我们这个亚洲可以有60球队打，那就是说你在这个亚洲杯上你打进前五就妥妥的是能拿一个世界杯名额的，然后他这个这届亚洲杯哈，就是他的赛制。是总共12支球队参赛，然后第一轮小组呢就淘汰4个，就是说你基本上这个，你基本上这个你的能力小组出现是毫无难度可言的，然后难度就是你这个小组出现后你就打一轮淘汰赛。我觉得这个当然对中国女足来说，我觉得问题也不大，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实力基本上就是亚洲大概前4的实力，所以我觉得这个亚洲杯对女足来说是没什么难度的。 嗯。那为什么这几年哈、啊，尤其是看女足的世界杯啊，包括像奥运会的比赛，反正我看中国女足的比赛是越看越揪心，就着急啊。您觉得现在我们中国女足的这个技战术风格是不是已经不太适合现代女足运动的发展了呢？ 对，就它当然不是说我们不想打这种先进的这种足球的理念， 嗯， 因为我们打不出来，就是说在这个比较大的这种竞技层面，尤其是这种国家队的竞技层面。然后我跟女足的教练聊过，我们也想打控制，也想打全攻全守，也想加快比赛的节奏，但是这个能力达不到，就是这个11个人大概有那么1-2个人能力能达到，然后但是整体的水平它就是一个达不到这个比较先进的这种层次，包括这个大多数球员对足球的理解，哪怕是国家队这个球员对足球的理解，它也不是一个很高的层次，因为它。因为我们这个本身的女超联赛就算这个竞赛体系还不错的一个联赛，但是它的比赛质量和这种欧洲球队打这种国内的联赛然后再打欧冠联赛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在这种竞技层面你没有速度和力量你就没法去谈技术。 嗯， 所以我看我们总说我们的技术还可以，就是那是静止状态下的技术，然后你如果放在场上，你像欧洲球队这个这几年你像世界杯奥运会打前4名的球队，他们的这个力量和速度都已经非常足了，已经非常这个偏向这种男子化了。所以在竞技层面我们确实是这个希望能打出这种现代女足的这种技战术风格，但是我们目前还达不到。 嗯，那现在有多少个适龄的女足队员，他们有没有机会去就跟吴磊似的哈，跟这个其他的队员一样去欧洲闯荡？而且您觉得就这段时间我们一说男足，就是说应该让年轻队员出去留洋踢球，这个话题一直也是比较流行哈、啊。女足适用这个规律吗？也是啊，希望更多的去国外积累更多的经验，这种方法是可行的，也是比较有效的吗？ 对，我觉得就是说你从目前的情况看，你去欧洲高水平的球队踢球一定是一个这个提升国家队能力，提升个人球员个人能力的一个非常有效的办法。但是目前的情况它这个局限性在哪呢？就是我们出去的球员他未必水平够能在这个别的俱乐部踢过。你像我们之前就在国安队这个打过的这个韦世豪，我们很清楚哈，当时在葡萄牙，我记得非常清楚，就是他回来就是两个原因，就是这个一个是国内这个挣钱比较多，另一个是他的水平真的在那儿是很难打上这个很好的比赛，有更多的出场时间了，就是他的水平达不到那个需求啊，这已经是韦世豪已经是我们国家这个水平相当高的一个边锋了，一个前锋了啊，他的能力就是也不能保证他在国外高水平的俱乐部里边占一个主力位置，所以你现在就是两个情况，我们目前在外边的，当然王霜还没出去啊，就是他是有能力出去的，包括王珊珊可能也有能力。我们目前在外边的呢，就是3个人，这个上海那俩，这个唐佳丽在这个热刺，然后这个沈梦雨在这个苏格兰的凯尔特人，然后那个江苏有个沈梦露在这个葡萄牙体育。当然那个沈梦雨和沈梦露呢，两个人还比较年轻，那个沈梦雨是国青的队长。所以我觉得他们三个的留洋一定会在，你看这个下届世界杯是23年，是澳大利亚跟新西兰合办， 然后还有2027年一届。我觉得就是在这个大概5-6年的时间里面，我觉得这三个人，应该能成为这个国家队这个一个核心的这么一个中前场的这么一个组织。你看欧洲情况是什么？就是，今年的女足的欧冠联赛，那个今年5月打的，就是决赛是巴萨赢了切尔西。 嗯， 就是你像这个尤文、巴萨、皇马，然后这个阿森纳、切尔西、拜仁，就这种球队，这种女足的球队在欧洲都是水平比较高的。如果我们能有一两名，就是现在比如说18-19岁的，然后过去踢，然后在这种高水平的运动队里面踢，我觉得踢个2-3年，他的这个水平的增长一定是非常快的。当然，就是说你如果有5-6名能稳定在欧洲的这种高水平俱乐部打主力的球员， 嗯， 再加上我们国内联赛的这个你挑出来的这个10几名的这种比较突出的球员，我觉得包括一个11人的主力阵容、18人的大名单，我觉得这个我们应该是拿得出来的。就是如果这个刚才提到的那三个人，包括这个我们还有准备再送出去的那么1-2个人， 嗯， 你这个实力应该是不会太差的，起码就是在这个5年左右吧。我们在亚洲比赛如果能打到决赛，那你不管对手是日本还是澳大利亚，我觉得起码我们是不会吃亏的，是有竞争力的。 嗯，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也是跟我们家里人哈，咱们的听众朋友一起互动，说也让大家来聊了，说期待水指导能给这支球队带来哪些变化。那您觉得最终水指导会把我们中国女足带到怎样的一个状态当中呢？ 我觉得就是你在亚洲的比赛可以打决赛，然后这个如果打这种资格赛，就是打这种决定这个奥运会出线权的资格赛，我觉得就是不用再打附加赛了，你起码是直接的出线名额。 嗯， 我觉得这个起码是因为你要比前一届要有一个更高的目标，那我觉得就是差不多这样了。 嗯，好，谢谢您的分析，我们也关注啊中国女足之后的调整，谢谢您，再见。 嗯，再见。 说的也是比较的细了哈，那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来说说哈女足这边的情况。大家也关注到了最近女足的变化哈，说对国家队俱乐部的投入重视一直都不是特别高，这是体育爱好者。但是一到重大比赛的时候呢，我们都会说这支队伍的成绩哈，形成了一些反差，感觉这两年还稍微好一点了，是不是？嗯， 受到一些更多的关注了，然后待遇就好了很多。 嗯，乐乐乐说，女足想要提高的话呢，他认为说必须还是要走出去，去欧洲踢踢球。 嗯， 刚才郭健也提到说，我们要是有5个左右这样的一个在外面留洋的，基本上阵容呢相对来讲就比较稳定了， 是， 而且在亚洲呢也可以处于一个相对比较领先的一个优势哈。 嗯， 他说中国女足最少要20到30个球员出去踢球，哇，那咱实力够强的，咱钱也挺多的。说有20到30个球员去欧洲踢球的话，咱们肯定能重新崛起，相信姑娘们能够再创辉煌。 嗯，这数越说越没影了啊！不明觉厉说，要是有70-80人在欧洲踢球，嘿， 啊， 那 咱是世界一流强队了，是吧？20到30这个球员，是不是也得分成年龄段哈？ 嗯， 几岁几岁哈？10几到10几，20到20多少？这是有球踢才行啊！但现在疫情之下，可能各国的联赛都不好办哈。 嗯 嗯，那这是女足的情况。那我们再接着说说这个，不说出去踢嘛，咱看看外边的情况。 哎，是，说说国际足球吧。 嗯， 世预赛方面，因为刚刚结束了一些大洲的世预赛，剩下的4轮预选赛，梅西不会参加啊，要帮巴黎拿欧冠。在阿根廷成功晋级世界杯之后，剩下的4轮预选赛呢，斯卡洛尼将不会征召梅西，让他集中精力踢好俱乐部的比赛。那不算巴西那场中断的比赛，阿根廷队还有4轮的预选赛的比赛，分别是客场打智利，主场对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啊，客场对厄瓜多尔。在阿根廷队已经晋级世界杯的前提下，梅西要集中精力为俱乐部踢球，他的目标是帮助巴黎拿到欧冠的冠军。 嗯，欧洲的各大联赛也在这个周末将会重启了。那经过一番国际比赛日之后，像英超的各支球队有一些伤病哈，大致的情况是这样的：切尔西的中场球员芒特、中锋球员卢卡库，还有边卫 马克斯阿隆索都是因为有伤没有在刚刚过去的国际比赛日当中为他们各自的国家队出战，其中像芒特做了智齿的拔除手术，那这个星期二呢已经恢复了正常训练，有望在周末对阵莱斯特城的比赛中复出。阿隆索和卢卡库都是因为脚踝的问题，这一周稍微早一点的时候都已经回到了训练场当中。切尔西的中卫吕迪格因为代表德国队出战列支敦士登之后呢就回到了国内，没有参加最后一轮世界杯选赛，据说他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哈，提前回到伦敦呢只是预防措施。 然后图赫尔啊曾经隔空喊话美国队的主帅，希望在用到这个大伤初愈的普利西奇的时候能省着点儿啊。目前来看，美国队也比较客气，切尔西边锋两场国家队比赛都是替补出场，总计才45分钟，但是也有一粒进球啊。普利西奇还是好用。曼城现在23分啊，少比切尔西少3分，排在联赛的第二。在10月的国际比赛日的曼城折了前锋费兰托雷斯，这位年轻的西班牙国脚到目前也没有能到伤愈复出的时候，这也是其实让西班牙国家队本身啊就踢的也是很吃力。另外格里利什在英格兰对阿尔巴尼亚的一战替补出场之后就因伤提前离队了，没有参加最后一轮小组赛对圣马力诺的客场较量，能否赶上周末对埃弗顿的联赛还是个疑问。 利物浦这边由于范戴克的回归和萨拉赫的持续爆发，克洛普的球队一直让人们觉得他们已经复苏了，也成为这个赛季强有力的冠军争夺者。不过随着赛季的深入，伤病缠身的老毛病又回来了，包括腘绳肌有问题的菲尔米诺啊，同样伤情的还有凯塔，乔戈麦斯的小腿也有伤势，脚踝伤势比较严重的有埃里奥特，眼部有伤的是琼斯，目前这些球员都在休养当中。老将米尔纳刚刚恢复了轻度训练，那这个国际比赛日呢中场球员亨德森因为腹股沟不适离开了英格兰队，前锋马内的肋骨也是在代表塞内加尔出战的时候受到了猛烈的冲击。 是， 不过好消息是这两个人的问题应该不大哈，有机会赶上周末对阵阿森纳的这场焦点比赛。 那鉴于博格巴在曼联的争议地位啊，也不好说本次国际比赛是对红魔是不是很不友好，但可以确定的是法国中场已经在国家队训练时重伤，基本是提前告别了2021年。与此同时呢，在欧冠2战2平亚特兰大时受伤的中卫瓦拉内也已经开始了恢复性训练，不过他的肌肉问题并不会很快被解决，预计复出的日期也在12月。 据报道说阿森纳呢近期很有可能会向外面租借在外的中卫小将，为他提供一份新的合同，是萨利巴。萨利巴今年20岁，在2019年呢是以3000万欧元的价格加盟到枪手，签到2024年，而且把他一直外租啊。至今为止呢在英超还没有过任何的表现，目前在法甲的马赛俱乐部表现得还挺好，而且还引起了法国国家队的注意。 是的，西甲方面呢，萨瓦莱塔阿奎罗的身边人哈、评价了一下阿奎罗，据说呢被查出心律失常的前锋阿奎罗哈、很有可能就此退役。那他本人回应称呢有一个90天的进一步观察的时期，然后目前参加日常活动的时候呢，他的前队友萨瓦莱塔表示他跟阿奎罗聊过，现在呢情绪很平静，正在接受一些医学观察，什么事都还没有确定呢，还需要再等等。 另外据报道说35岁的乌拉圭的中卫戈丁已经和卡利亚里达成了协议，明年1月份离队。戈丁希望在冬窗以自由身份重新回到马竞。那这个赛季马竞在后防线上还是有不少的问题，西蒙尼也希望能够在冬窗之后对后防进行补强。那作为马竞的功勋球员，戈丁在2019年的夏天之后离开床单军团去了国际米兰，去年夏天又去的卡利亚里。 马竞发布了伤情通报，确认菲利克斯小腿肌肉受伤。菲利克斯在昨日的训练中因伤退出，他从今天开始接受理疗，开始康复进程。菲利克斯本赛季各项赛事中收获一粒进球、2次助攻，在联赛和欧冠中共6次首发出战。 24岁的阿贾克斯的右后卫马兹拉维这个赛季表现出色，在各项赛事当中已经收获了4个进球、3个助攻。这位摩洛哥的球员和阿贾克斯的合同明年夏天就到期了。目前有多家豪门俱乐部都看上了他，比如说像皇马、拜仁、尤文、AC米兰和阿森纳哈，都对他青眼有价。 是的，范布隆克霍斯特啊将出任流浪者的主帅，那荷兰教头将出任苏超流浪者队的主帅。 该队前任主帅杰拉德赛季中途离任，去接过了阿斯顿维拉的教鞭。那此后，流浪者开始紧急选帅。范布隆克霍斯特今年46岁，曾执教荷甲的费耶诺德和中超的广州富力。 吕迪格和切尔西的合同明年夏天也到期了，双方在续约问题上一直有比较大的分歧。目前呢，年薪600万欧元的吕迪格希望在续约之后能够拿到2倍1200万欧元的薪资，但是切尔西这边给出的续约年薪是850万欧元。据德国的媒体报道说，切尔西的做法让他非常的不满，而拜仁方面呢是愿意匹配吕迪格期待的这个薪资，希望明年夏天能够签到他。好，我们来看看大家的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的内容。 有这个大辉698说啊，女足足协支持不够啊，只要成绩，球迷也不关注女足啊。他说估计包括主持人在内啊，咱没几个人看女足联赛了。确实，如果是大家说工作都比较忙的话，如果一周真的是还是那个，就普通大众球迷啊，一周可能只有1到2场看比赛的时间，就是一共就能腾出来这么多的时间，1、2场、2、3场。所以说女足肯定会排在中国足球啊、国际比赛日啊，还有五大联赛的后面，一般来说会这样，这也是目前的一个尴尬的情况。 女足现在更不好看着了，因为没有转播， 是 可能在有的时候网络上会有个别场次的转播，也让大家啊没有办法特别容易的或者是紧跟着女足的这个赛事来行进哈。 之前还去解说过女超联赛啊，但那也是2年前了， 是不是？有一些场次大家真的是看不到哈。 对， 贾古安说，李铁这边哈，应该踏踏实实的带国足啊，慢慢的和国足一起成长。李铁也是成长当中的教练哈。 是，一览众山小说，能不能跟欧洲的一些俱乐部聊聊，投点钱啊？然后咱们把一帮孩子放到欧洲青训一起练练啊，打小就跟他们小孩一起踢，多年以后会不会好一些呢？类似的事儿有啊，很多的这个足校，咱们国内的这几家俱乐部足校都去办了海外的这个就是拉练吧，长拉练啊。效果呢不能说没有，但是呢也是目前可能还得再观察观察， 种种原因吧哈。孙东林说了，说吴磊生日快乐哈，祝他身体健康，虽然我平时也不怎么过生日哈，但是平安健康是我的愿望。前任北三说，最务实的生日愿望就是活着的时候这一年能够健康快乐的， 是 这太大白话了哈。 啊，一览中山小哈，还在畅想这个问题，说体育不是无国界吗？恒大要是拿这么多钱高考青训也好啊。大脚星叔叔跟您解释了啊，横扫欧洲的恒大西班牙足校啊，横扫欧洲呢倒也是可以说稍显夸张啊，但是确实还是有很多的，就是我们俱乐部的，就是中国俱乐部的在欧洲建立的足校，葡萄牙也有，西班牙也有，在那边很有成就的，可以先观察观察，可以先去查一查相关的资料哈，去了解一下再做评论。我觉得这还是一些时候还是做得不错的，但是目前来看呢，这些成绩还都没出来啊。曾经有过很不错的成绩吧。 工体老球迷说，相信水之道能够给咱们带来一些新的希望。7250也说，毕竟有20年的执教经验了，有可能水之道是目前最适合的哈。三先生也说，选水庆霞当女足的新的主教练不错，当过球员也干过教练这一行，有实践经验，还挺支持的哈。也有朋友说，水之道是众望所归，期待水之道能够把我们的女足带出一个全新的面貌来哈。 是，然后有球迷说啊，我觉得应该对李铁善一点，挺不容易啊，至少当初没几个人愿意接这个摊子。失误和水平有限都该批评，但批评应该只停留在这个层面上。确实，就是说最近我觉得有一种声音很重要，就是球迷啊、主教练呀、包括从业者，就不要再多方互相伤害了啊。李铁也着急了啊，也说了这没脑子啊。这个球迷呢，当然了，这话就更不好听了，就是说双方都开战了，这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状况。 就是做好自己的那一份事情吧。然后我觉得球迷呢，就是停留在技战术层面，或者说个人的一些层面上啊，这尤其是李铁这样的位置，那更不应该是有情绪太波动了。 嗯，当然也有朋友说支持水清侠水之道，支持李铁，敢于在这个阶段来接手中国足球，就是好样的。 嗯， 有这个勇气，就是应该给他们点赞哈。变局说，我觉得水之道起码有带女足的实战的经验吧。比较其他的竞聘者呢，更适合成为女足的主教练，多给水之道一些时间，也多给他一些支持，多一些耐心，也希望咱们这支球队再创辉煌啊。 是， 嗯， 哎，有球迷说啊，无时无刻不在的说，如果女足主帅开启吐槽模式，大吐苦水，我们还能理解啊，毕竟女足的方方面面都远远不如男足。 嗯，燕林说，今天不是吴磊生日吗？哎呀，我的愿望就是希望吴磊不要老去。国足还任重道远呢。 是， 一会儿我们在第四时段会说到吴磊的这个周记哈，说说他这篇文章当中提到的戳心的事儿哈。 嗯， 往事如烟说，哎，说来说去还是李铁太年轻了，那在国家队层面上呢也是个新人，所以还是需要慢慢的锻炼自己。 是， 嗯，6688说，赶紧准备下一届世界杯吧，啊，把联赛搞好了，青训搞好了，也别让人家再看咱们中超的笑话了。这天中超不有一支球队都已经支持不下去了吗？ 嗯， 去年的前几名两支球队现在都有问题哈，一堆欠薪的球队，你说这在世界足坛看起来也是令人遗憾的事儿哈。 是， 嗯， 叶宇说足协当务之急啊，还是抓紧处理好中超球队的问题，国家队出现已经不可能了，那别再让中超踢不成，我鲁还想夺冠呢。这是一位鲁能的球迷， 嗯，啊，鲁能今年准备的相当好哈。 是，嗯，没事，国安也在呢。 嗯， 要是就我们下一次再下周的时候，可以开启一个话题啊，展望一下国安在争冠组的生存空间， 金鲁之战哈。 嗯， 张翔说了，每一次的成长都是令人期待的，也祝吴磊生日快乐。 嗯， 水滴无形说吴磊生日快乐，打好自己的比赛。那至于国足的话，还是现实点，因为比起国际水平，确实哎。还等着期待哈。 是， 吴磊回到俱乐部之后，休息之后马上要开启自己的新的联赛阶段了啊。大脚星叔叔说，哎，行，刚才听张云松张指导的这个录音哈，思路很清晰，讲的也很流畅，真是人才。 嗯， 对，我特别喜欢听张云松的连线啊，包括他的采访说的特明白，而且声音也蛮好听的。 0907说，吴磊还是去德甲吧，西甲没有什么特别成功的亚洲球员。特别成功与否，我觉得确实啊，第一呢，当然首先第一要务还是说踢出来啊， 首先得有 成绩，踢出来 得有机会踢， 对， 主教练得信任你用你哈。 啊，那你像李刚人常常上去要么红牌要么黄牌的，对吧？但是主教练就是给用啊，这也是挺有意思的。就是西班牙人确实有这个中资球队的背景哈，这也是对于吴磊来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然后德甲这块呢，确实也有亚洲球员做成为名宿的这样的一个先例啊，但是这一切呢也不是那么想当然的啊，还是说不能说以前有亚洲球员在德甲踢出来过，那现在西甲，我觉得西班牙人目前这个球队来说，对于吴磊恐怕是至少是这个赛季最好的选择。 嗯，吴梦生说吴磊生日快乐，希望你能够继续进球。啊，说到北京女篮啊，也有朋友说北京女篮正在新老交替当中。做好自己，摆正位置，打好比赛，也给这一支女篮队伍加油。 是，一览众山小想得很明白哈，说李铁啥时候要是不出声了啊，不管你这球迷多生气，他都呵呵一笑啊，那他就成熟了，那你球迷就更生气了。 还有在场边，如果不是就是一场都在吼哈，可能也成熟了。广宇说了，我平时也不过生日，我就是老婆和闺女加上我好朋友一句生日快乐，我就足够了，就非常开心了。四十不惑说，希望吴磊更成熟更自信，足球是痛与快乐并存的，再次祝他生日快乐。 是， 嗯， 这个还有乐乐说啊，中国要有1000个徐根宝，中国足球就有希望了。中国最好的教练就是徐根宝，他是踏踏实实干足球的人， 那就有1000个伯乐了哈。 哎，是，根宝教练确实是厉害。 女足至少成绩没有那么差吧，所以说我们应该还是亚洲一流的球队。 亚洲一流

就是每一周呢，其实我有在关注他的周记，真的是他不是走过场去写一些流水账，或者说对写一些场面，或者说真的是他在有思考，我觉得真的是值得关注啊。他说虽然是生日，但是还想说点关于遗憾的事儿啊。作为职业球员，最不甘心的就是没能为国家出征过一次世界杯。那刚刚30岁，是我职业生涯的顶峰。按照现代体育科学的进步，作为足球运动员，应该还有3-4年的机会。但是作为一个足球人，我的足球生涯仅仅是开了个头，我还有太多需要做的事情。他说我小时候就说过，希望自己有一天身价能6-7千万。今天我希望未来，不管是40岁还是50岁的时候，不管是以球员、教练还是青训教练的身份，一定要让中国足球融入世界。 他也提到了以前哈，说30岁的今天我有新的感悟了，在中国足球不断摸索前进的过程中，我们需要的是静下心来，规划好整体的目标，个人和集体为了能够不断的进步下去，自己忍受一点误解和诋毁又有什么关系呢？人生哪有那么多的如意，万事只求半称心。这几年我刻意的在远离一些让我思绪感到嘈杂的事物，自省既然我已经达到了很多目标，那我选择的路就不会错，方向正确了，路途的辛苦也就值得了。所以他也想到了很多以前哈在青训的时候的一些回忆，有一些愿望实现了，比如说从中甲到中超，中超之后呢又想夺冠，夺冠之后又想去有更大的舞台等等，一个一个目标都在实现哈。也不知道大家伙是不是也跟吴磊一样，一步一个台阶的有过这样一个成长的过程。如果您跟吴磊一样哈，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曾经实现过那些生日愿望。但在30岁的时候，吴磊的生日愿望就不一样了，希望能够在现在包括以后啊，哪怕是不踢球的时候，也能让中国足球和世界融合，他有一个更大的目标了。 是的， 那说到吴磊哈，我们也是连线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原野哈。新浪的足球评论人认为说，30岁的吴磊在西甲坚守，体现了中国足球精神，值得尊敬和认可。 4月19日，中国国家队唯一的海外的留洋球员吴磊迎来了30岁的生日，非常不容易啊！或者说时间过得真快。之前我们一直认为吴磊是非常年轻的队员，居然已经30了。吴磊从2019年亚洲杯之后去留洋西班牙。一晃眼过去了2年多，马上快3年的时间。我刚才说了，非常不容易，中国足球不容易，中国男足不容易，从事这个工作的每一个人都不容易。这些不容易，这些艰难我们都知道，我们媒体，我们球迷都能看到，真的不用当事人再出来说什么了。所以说吴磊能够在西班牙一直坚守，本身就值得尊重与尊敬。我们说吴磊他如果是为了收入，为了待遇，完全可以留在上海海港俱乐部，是吧？收入可能不会减少，在那边踢球的话，我们说离着家近，还有朋友，能保证主力位置。但是还是他有自己更高的梦想，想去欧洲的舞台闯荡。而到了欧洲，他也证明了自己，曾经攻破了巴萨的球门，曾经一度是球队的主力。更关键的是，我们说他不容易的是，在他最近这一年处在一个低谷的时候，依然在坚持，依然没有放弃。这个确实是中国足球我们最需要的一种精神，在困难的时候，在低谷的时候不放弃，依然在努力，依然在去为自己的梦想再去奋斗。这个是吴磊对于中国足球来说最大的精神意义所在。 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我们来介绍一下冬奥会方面的内容哈。昨天呢，国际滑联短道速滑世界杯匈牙利站，德布勒森站的第一天争夺当中，男子500米的初赛，武大靖、任子威和于松南过关；女子500米的第一场比赛呢，是范可欣、屈春雨和张楚彤晋级。男子1500米的比赛中，任子威携手安凯和孙龙入围了半决赛。 是的，男子500米的初赛，武大靖、任子威是排在小组第一，于松南落后于韩国选手黄大宪，以小组第二的身份过关。那女子500米初赛呢，范可欣、屈春雨和张楚彤都排在小组第一。在1500米的小组赛，安凯为中国队打头阵，在第一组划出了2分24秒988的成绩，排名第一。孙龙在13组亮相，状态同样不俗，以2分22秒818率先撞线。最后一组登场的任子威以2分20秒785的成绩排名首位。三位中国选手全

目前延庆赛区冬奥气象服务保障工作已经准备就绪，冬奥村智能人居工程项目也在有序推进当中。中关村延庆园管委会常务副主任付强介绍，气象、交通、应急指挥等领域的科技成果在延庆赛区得到了广泛应用示范和推广。 现在共有18项科技冬奥项目在延庆顺利实施，真正实现了科技冬奥创新与我们产业的发展实现了有机的结合。 针对雪车雪橇项目常见的受伤类型，延庆赛区制定了专项预案并进行了多次演练。而作为赛区定点医院的北医三院延庆医院建设了急症救治中心，在赛时为运动员和随行人员提供一站式医疗服务。医院执行院长周芳介绍， 主要发生的还是以膝关节的骨折和韧带损伤比较多，再严重的话那可能会有脑外伤啊、颌面部的外伤啊、脊柱脊髓的损伤，这些我们都做了预案，都做了准备，或者是多发伤，一个人伤好多处的。为此呢，我们还成立了一个创伤中心啊，就是来解决这种多发伤的严重创伤的病人。 海坨山间卧游龙，国家雪车雪橇中心赛道已经在2020年成功通过国际雪车雪橇联合会场地认证。国际雪橇联合会主席埃纳斯·弗格利斯近期在延庆考察期间就对雪游龙的场馆和赛事组织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他也期待着北京冬奥会时雪车雪橇比赛能够在雪游龙上急速飞驰。 I was two times here in 2019。 我来过延庆两次，第一次是在2019年，当时这里只有赛道没有其他的建筑，但是我今天看到的一切都让我感到很惊喜。我认为这个场馆对所有雪橇运动员来说都是一份很好的冬奥礼物。 长 城内外， 北国风光如画， 双奥之城，舞动冰雪节拍。 9月18日起到明年3月，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外语广播、听听 FM 和广播新媒体矩阵联合推出冬奥的脚步大型融媒体系列报道，敬请收听。 世界越爱越精彩，来看看大家的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的内容。 是的，四十不惑啊，直接向吴磊发出了祝福，说愿你更成熟更自信，足球伤痛与快乐并存，再一次祝生日快乐。伤痛可能进不了世界杯的伤痛就够了啊，希望吴磊就不要再受伤了。 杨阳洋说，全村的希望又老了一岁啊，希望踢球的水平之后还能再上一个台阶。刚才有朋友哈说，关注了一下德国的转会市场的统计数据，说截止到今年6月份吧，6月25号凌晨，日本的旅欧球员的数量已经达到了451人，其中在德国联赛，日本球员是数量最多的，有250人左右。 哎， 就这个这么大的规模哈。 这也是跟我们之前的话题呼应上了。 荣 成斋说，期待水之岛哈，在技术上没有太高的希望了。就是希望在水之岛在女足的精神层面上有一个提升。 8338说，女足这事儿有的时候吧，你得顺其自然，因为你有时候希望越大失望也越大，只要踏踏实实的做好每一件事，不好高骛远，一步一个脚印儿，咱们这支队伍还是指日可待的。 是的，还有朋友现在在热烈讨论着足协的问题啊。这个关老爷说出了一个我觉得很关键的，没足协全球禁赛啊，得有足协才能参加比赛。 李铁说的没错，只是说呀，他说的这些内容应该不是他来说比较好，不适合他来说。也有朋友说，刚才听到咱们短道速滑的这个奥运有范儿的内容哈，说听到短道速滑那个兴奋劲儿真是特别的高兴哈。 哎， 刚才子昂还说呢，全程破音， 是就听着感觉声带有点难受。但是激动的心情能感受到哈， 多不容易啊。杀出重围哈。深秋说，水之岛当女足教练目前应该是当之无愧的。但是就是这个选帅的过程让大家雾里看花，看不懂哈。有点不太地道。 是。不老的大叔应该是跟刚才那位鲁能球迷在呼应的，说这两年中超冠军的命运都不太好啊。鲁能球迷别喷了。 乐乐乐说了，这个欧洲是女足姑娘们去的好地方，中国姑娘应该能去欧洲踢球，能踢吧就别去美国踢，就去欧洲踢，哪怕是一般的球队， 也能踢出比较好的这个经验来哈。 是，宋彦军也说，期待把老女足的精神带回来啊，让姑娘们踢球踢出自信，加油。 7250也说，李铁毕竟还年轻啊，还得再历练个十几年。 是，贾光也说，李铁还是踏实带国足吧，受那么大刺激，慢慢和国足一起成长吧。国足已经很差了，不怕再差一点。但是李铁已经受了很多刺激了，我感觉都怕再受一点。 大脚星叔叔说，卡塔尔的阿兹贝尔训练营是仿效拉玛西亚训练营建的，级别呢也是比国内的级别高，这也是一个青训的选择吧。 是，当然了，那人家是亚洲杯冠军嘛，就是有原因的。 叶宇说，足协当务之急，赶紧抓紧时间处理好中超各支球队的问题。反正咱们国家队出线已经没有什么可能了，别再让这个中超也踢不成。 是，荣春斋说，支持水晶侠，支持李铁啊，敢于在这个阶段接手中国足球就是好样的，反正就是关键时刻愿意顶上啊，这就已经是一种态度。只不过就是我们说李铁啊，就是说最后做的不够好，能力上或者说这个最后的成绩上确实不太好，那我们也要分别而论啊，能力是能力，态度是态度啊，现在的状态是现在的状态。 秋天的秋说了，我也不明白，咱们规划了球员只带了四个，带了你还不一起上场，这是为啥？这也是我们一直在问的，说这个规划球员到底怎么用哈、其实从刚开始咱们就在讨论哈。说起希哲也曾经有过留洋的经历哈。对，希哲曾经还是德布劳内的 队友， 队友和替补是吧？ 是，就偷师德布劳内。 对， 这我觉得是他在狼堡还是说最有意义的一件事儿， 一段经历。 对，比德国杯进球或者说出场什么的，我觉得都重要。就是能够跟世界最顶级的中场球员，甚至有的时候我觉得都不用加之一啊，尤其是前腰的这个位置，送出球的这个位置，那希哲本来也是承担梳理出球的作用嘛，跟德布劳内的这个在球队当中的位置和任务其实是非常相似的，去学一学真的是很重要。 当然也有朋友说，这个张石当时在这个德甲，还不如就去德乙，是不是能更好一点？那德甲你踢不上吗？ 德乙 后来还是回来了。 对，德乙对抗也强啊，但是确实德甲去狼堡啊，就是刚才我看有球迷说了，当时刚刚大胜拜仁啊，狼堡当时正是风口浪尖上的球队，有流量的球队。 对， 所以说，那可能一方面也是希哲也是顺着这个流量上了，但另一方面呢，可能在竞技层面上考虑希哲的层面就少一些了。 对，说甚至说去踢法甲是不是更合适哈、已经回不去了。 是。 孤身走五路也说，德甲那还是身体对抗强一点的这个联赛，所以说对咱们来讲还是挺困难的哈。光宇还记得李坚柔那会儿哈，夺得500米冠军之后，李岩教练特别高兴哈，把旁边这韩国教练气得直翻白眼儿。还记得当时的比赛场景哈，确实是因为在短道速滑这个项目当中，韩国队的实力太强了，一直在很多项目当中保有，怎么说霸主的地位哈，咱们能够打破他们的这个封锁也是不容易的事儿。好了，感谢大家的分享，也希望您能够继续收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大家把手都牵起来 ，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我们都拥有爱，来把所有门全都敞开。 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温馨提示广大市民朋友，让我们从点滴做起，节约用电、用气、用热，自觉养成精细化节能习惯，践行绿色低碳新生活。北京热力送温暖来了，北京热力温暖千家万户，助力美好生活。供热服务热线96069，掌上热力 APP， 您全年无休的供热管家。北京热力24小时守护您的温暖。